民父王氏一家打死葛彪一案，官涉皇亲，朕心特念，特命包拯审理此案，即日结清，亲赐 万万岁。 我说包大人呐，你快快结案，万岁可在宫中等着呢。告辞了。 请正廉明，一家是皇亲，一家是黎民，此案叫我如何了断？前因后果，只听朕却原来是葛彪无端打死人，分明是仗势欺人压梁山，钟某先断案糊涂不公平。葛彪行凶皆是，钟某先如此下判，朕臣令人苦恼。若将此案重新审，三小民性命得超生，怎奈打死了皇亲案情重，免死罪，当今万岁必不容，我丢官罢职无动情衷，只怕是一家老小活不长。岂不是救人未成，反送了他人的命？下一次斟酌量刑。 王朝 有 唤王氏一家上堂。 王氏一家上堂。 叩见包大人。 王氏，此案官期重大，涉及皇亲，本府只好按律定罪。 不知包大人怎样定罪？ 民妇以下犯上，罪加一等，大宋的律条写地名。 臣大唐张肃松，当以王法为准绳。 大人，那个彪无端打死我父，又该当何罪？ 民妇之言无缺正，空口无据难为凭，纵然本案存疑，却也似风里杨花，啊，水上浮萍，又影无踪。 大人， 适才大唐路口供，葛彪他死于两下相争，罪名纵使加一等，将三人判死罪也于法无证。依法量刑，理当一命抵命。血从面死，正凶依法正典刑。 他三人并无一人伤害葛彪性命，分什么血从正凶？ 本是锦衣王法将安定，你三子之中谁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方士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国孩儿，哪个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本府也好依照王法按律而行，判你二子得生，一子抵命。 二子得生，一子 还叫哪个去的名？我还叫哪个的朝生？手臂自有千斤重， thank you.

父全归，阴曹自毁，鞭白黑，神明公道惩恶鬼，解梦归，忠谋贤度常相悖，须记咱家九门。为娘啊，便知你是谁。 兄弟和青草说什么长公道正气昭昭，说什么铲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罚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，天理不饶，天子行死下一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只见俺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心间穿风弄鬼装妖，此间内谋你当知晓，还巧想之何，护得那日死囚牢，难怪他呼天强强敌求公道，不向人间享阴曹，呼天强敌求公道，不向人间享阴曹啊。

那是三月媳妇正是谁，也许那花街月下几乱谁，三子望夫妻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我为你藏家里你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淘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增加，巴不得你妻子也当了真，一曲金山入中人，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青楼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人迹迢迢，行踪是谁？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苦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天上地上是 家哎，我是替他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爹也命你光飞门，我也偏生爹也灭女家亲为，我为你情愿把心赔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岁。